春秋冬夏，羽化我的伤疤，大概我会一直幸福吧。你身边的他 是否像我一样能让你快乐吗？有太多 想对你说的话。你是否还会想到我？就像我偶尔夜晚还是会哭的。 那时满心欢喜，以为你就是结局，才把所有都给你。 时间总是不听话，思念也开始装傻， 反反复复。 你说那就算了吧，我们就别再挣扎。 于事无补，从此我不能听见你的消息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想你。后来遇见他 陪我春秋冬夏，愈合我的伤疤，大概我会一直幸福吧。你身边的他 是否像我一样让你快乐吗？有太多 想对你说的话。时间总是不听话，思念也开始装傻， 反反复复。 你说那就算了吧，我们就别再挣扎。 于是不补，从此我不能听见你的消息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想你。后来遇见他 陪我春秋冬夏，愈合我的伤疤，大概我会一直幸福吧。你身边的他 是否像我一样能让你快乐吗？有太多 想对你说的话。 像我一样能让